好，翻嚟第二節星期二得到。咁啊，頭先就講咗巴士呢單車禍啦。咁啊，頭先鬧漏咗一個人，我覺得一定要講嘅，就係我哋呢個偉大嘅頭條日報專欄作家屈榮賢小姐。屈榮賢小姐咧就寫咗篇文，就話咧呢單大埔巴士19死嘅奪命車禍咧，就應該喺查下呢由佔中2014年開始查起。咁佢咧就話咧，呢、這個佔中事件啊，就好似一個蝴蝶效應咁樣啊！ 係佢話咧，佔中咧打開咗潘朵拉盒子，釋放咗人嘅獸性、罪惡心。自從那年開始，香港原本嘅投訴文化變本加厲，人們一不如意就兇人、罵人、影理想、打尿膠打，係嘛？以人權、私隱、公義為藉口作惡。罵人打人，喂，這個好像講緊呢個藍絲喎，係嘛？ 嗱，佢話咧，佔中咧就係嗰只拍翼嘅蝴蝶，大家如果知道咩叫蝴蝶效應，都知道啦嚇。咁啊，佢就講大埔車禍咧，就係嗰個龍捲風。咁咧，佢話遲到開車嘅司機咧，受千夫所指，所以咧忍無可忍嘅車長咧，就係以油門同埋踏盤報復，最後兩敗俱傷。 哇！唔係兩敗俱傷，佢冇死到而家，而家佢係1:9啊，唔係1:19喎，一個人殺19個喎，而家。 唔係，仲有佢冇死到㗎。係 啊。 你唔好講到好似自殺式襲擊咁，好冇？ 係啊，喂佢。喂，你話佢係自殺式襲擊，揸架車撞去人群，咁啊另一回事。佢而家係反咗車，佢自己冇事啊，佢自己識得行出架車噶，佢冇事噶，死啊死上層嗰堆人噶咋，係咪先？喂，依啲唔係兩敗俱傷啊，依啲淨係人哋死佢冇事啊，係咪啊？ 喂，同埋你阿屈小姐你唔在場噶嘛？你邊度知道？你邊度知道成件事點發生啫？ 即係屈榮賢而家鼓勵殺人啦，係嘛？鼓勵巴士。 喂，你咪鼓勵，你咪鼓勵報仇先，阿屈小姐。嚇、啊，你真係姓屈嘅喎，車長都冇話佢報仇嘅喎，其實可能車長唔係咁講嘅喎，你而家都未知佢點講嘅喎，其實佢而家係拒絕回答啦嚇。 唔係，定係佢想煮死個車長啊？定係你支持個車長咁做啊？係咪？你覺得 咩叫兩敗俱傷啊？ 唔係你覺得，唔係即係佢意思就覺得車長咧就殺人有理，係嘛？你班友嚇咁多投訴，有錢就搭的士啦，係咪？咁多嘢講，誒等我撞個車撞死你哋先得，係嘛？臨過年等你哋十九個家庭咧就冇老豆，因為大部分都係人哋老豆啦，賭馬。我睇翻嗰啲名好多老人家嘅， 係 嗰啲名。 你睇翻個名單，大部分都年過60。 係啊。唔係我冇睇過歲數，我淨係睇啲名估到佢哋係好老嘅人，有乜女啊、乜妹啊嗰啲咧，以前上一輩驚個仔養唔大咧，改好多呢啲名嘅。 係 啊，咁啊， 唔係同埋你，喂你屈榮賢，你點？喂嗰19個死者，你有咩證據話係就係嗰幾個死咗嘅人係去指責嗰個司機，所以引發嗰件事啊？你有冇證據講呢樣嘢啊？ 唔係佢哋坐上層，頭先我哋講過啦。如果真的要追究責任咧，佢哋一定唔係，一定係屬於無辜嗰班，因為咧一定係排第一位上車嘅人先有位坐噶嘛，先有樓上坐噶嘛，係嘛？個個都上樓上坐噶嘛，其實正常。 坐低咗人亦都唔會行過司機位嗰度鬧人，因為你個位會俾人坐咗。 冇錯，你亦都唔會，唔係啊，你一定係要最快嗰個先上台，所以咧你唔會留喺度鬧人嘅，鬧多一句都費事啊，嗱一聲上去坐啊嘛。所以喺上面坐嗰啲咧，如果嚴格嚟講，應該100%冇鬧過司機嘅人。即係加句屌，或者可能誒咁撚耐啊，跟住行咗上去，咁可能有一個半個，係咪？咁如果你正常，如果佢真係俾人鬧或者纏繞咗係一段時間嘅話咧，一定喺佢啱啱上車又冇得坐喺門口同佢對住嗰啲人，最大機會係嗰幾個㗎啦，係咪啊？你正常都係咁啦，你有得坐，你唔會去走去鬧佢噶嘛？ 係，唔係你寫咩文咩叫以油門同踏盤報復啫？你而家咪鼓勵呢樣嘢啊？ 係啊，喂，好危險喎！我想問下屈榮賢有冇車牌先？突然間佢感覺到咩唔如意，揸架車出去周圍橫清直撞。喂，我覺得警察應該拘捕佢。 係啊， 佢咧涉嫌咧將來會殺人啊！而家我哋做咗未來警察先，因為佢寫得依樣嘢咧，佢可能會用佢嘅油門同埋踏盤 根本 去制裁一啲街上嘅人啊嘛。 根本就鼓吹緊啦呢樣嘢，你撐咩警啫？你成日撐警方執法，你自己講啲嘢做緊咩嘢啫？你根本就係鼓勵緊復仇， 鼓勵緊復仇，同 鼓勵緊私怨， 鼓勵緊殺人，係咪？用踏盤同埋依個叫做油門去殺人喎，係嘛？喂，佢有冇揸車㗎？ 有證經案你唔查，成件事嘅源頭，我哋頭先例如講嗰啲，例如九巴係咪真係有錯？係咪班次真係遲咗？ 係咪因為安排得唔好，或者道路有問題，或者培訓車長有問題，或者呢個車長個記錄有問題？嗰啲你唔去查，你叫人去查佔中，寫篇咁嘅嘢，垃圾。 如果要查佔中咧，其實好多時唔應該由佔中開始嘅。嗱，點解佔中咧？因為有人大八三一決定啊嘛。咁我哋係咪要查人大啊？呢個第一啦，係咪啊？ 呢個阿余若薇今日寫咗都有講。 咁啊，第二個問題啦，點解會有人大八三一啦？因為香港民主派嘛。點解有香港嘅民主派？因為有零三七一啊嘛，因為有八九六四嘛，點解你中國共產黨要屠城？你如果唔屠城，香港咪冇民主派咯，個個都愛國噶嘛，係咪啊？喂，第一時間要查鄧小平，要查楊尚昆， 要查基本法有寫添，普選實行香港， 啊啊、 基本法有寫噶，寫基本法嗰啲又使唔使查啊？ 要查，梗係要查啦。喂，你首先咧要查共產黨，查八九點解六四要屠城？六四都唔夠啊，因為潘朵拉盒子咧，其實早於六四之前已經打開咗噶啦。依、這個咧文革時候已經打開咗噶啦。哦，文革都未算，再早啲反右，五七年反右嘅時候，潘朵拉盒子打開咗啦。嗱，隔離細路哥就真係舉報佢啲先生，係嘛？跟住咧仔女咧就舉報父母，係咪兄弟咧就互相舉報？喂，依啲咪打開咗潘朵拉盒子咯？ 嗰啲係咪又係投訴文化咧？嗰啲 啊，仲有喎、 啊，舉報文化係嘛？嗰啲 都唔夠，反右都未夠錢啊！因為仲有個源頭，就係1942年延安整風，應該咧係由毛澤東1935年喺遵義會議開始就要查。如果唔係咧，冇辦法全面嘅。不過咁，毛澤東點嚟啊？毛澤東就係受咗呢個五四運動、新青年啟發。咁要查五四運動啦，要查陳獨秀啦、李大超啦，係嘛？哇！再追溯翻上去， 要查馬克思、列寧。 邊個教陳獨秀呢啲咁嘅嘢嘅嚇？受咗 列寧， 受咗馬克思舉報。 要查俄羅斯人啦， 係咯，查德國人啦，馬克思、恩格斯係咪？ 好多人搞真係要。 哇！好唔得閒啊，大佬。係咁，所以咧，即係依個屈永賢咧，本身佢都狗口都長唔到象牙出嚟㗎啦，都係一把衰嘴嚟。 咪即係唔好抽呢啲水啦，咁都要扣落去。 喂，我認為佢咧係一定會殺人嘅，依個屈永賢係嘛？喂，點知佢第日老公包二奶，跟住咧佢咧就要依個 有門報復， 同埋依個叫做太盤咧去報復，喺槍車將街上面特登去銅鑼灣、尖沙咀、中環、旺角揀啲妙齡少女，或者同佢老公二奶嗰個相似類型嘅少女揀一堆嚟撞，咁啊撞死三五七個，點知會唔會咁做啊？喂，我好有理由懷疑佢會咁做喎、啊。佢寫得出啲文，係咪心裏面就係諗住咁樣啊？係林超榮，你交代你有冇二奶，有冇三四五六七奶？如果有，喂，真係隨時。 唔係你要報復，你唔好搞其他人啊！同你講。 唔係咯，你車林超榮好啦，大佬啊嚇，你唔好出去車人，你唔好出去車其他人啊！話你知啊嚇。咁啊，依單嘢咧離譜啊！另外有一單咧都好離譜喎、啊。 嗯。嚇、啊！我都話啊，呢幾日即係。其實就冒失年就開始咗啦，即係因為就過咗立春，咁其實雖然未到年初一，咁其實而家就係、是、即係已經叫做過咗年啦。咁其實今年即係可能都幾黑喎，係嘛？ 係啊，咁啊冒失年，我哋一陣第三節咧會講一講咧，簡單講下兩次冒失年嘅歷史啦。 嗯。 嗱，咁我哋咧今次另外仲有一單嘢，就係、是、咧無線記者啊。 嗯、 即係咧喺個救援嗰陣時咧，嗰啲誒依單嘢要講嘅喂，其實都好離譜嘅、 嗯。 喂，消防員咧就喺度救緊人啦，係咪啊？咁啊就話咧嗰啲叫做咧記者大佬啊，佢啲消防員好客氣啦，話記者大佬，你哋個位阻住救援，可唔可以褪一褪少少？啊，那個記者就話唔得啊，我哋而家直播緊噶嘛，你可唔可以遲三分鐘啊？三分半鐘嗰啲要求 啊？三分鐘得唔得？喺度問，佢話佢係問問題啫，佢話佢唔係有心嘅嗱。佢而家最即係而家佢嗰個官方嘅講法，即係無線佢發咗個聲明後來， 哦、 就話佢咧嗱啊記者當時係問嘅啫，就唔係話一定要咁做嘅，咁嚟去 spin。 哦，即係問下嘅啫。 係啊，問下啫咁啊。喂，咁但係你條問題有冇問題咧？你不如諗下呢個問題先。 咪當初你點會咁問咧？即係你認為咧，你直播係重要過人命啊嘛？而家好明顯，你嘅動機就係覺得，喂，嗰啲人都救唔翻㗎啦。而家我哋直播緊要啊。 唔係嗱，如果即係醫生做緊急救或者救護員做緊心外壓，跟住你話，喂，我撲緊機啊，嗱，我問下啫，你停三分鐘得唔得？你問下普通人或者受過任何急救訓練嘅人得唔得？ 其實可以。我不過大前提我劏開咗你個肚先，等三分鐘係得嘅。不過我劏咗你先，嗱你個肚俾我打開三分鐘，而一醫生 三分鐘之後先幫你連翻咧，咁係可以。 唔係你記者，你有冇常識嘅真係？我哋知道即係救人嗰個緊急程度，每分鐘你知唔知死亡嘅機會提升幾多？ 係啊，喂，可能就係三分鐘就可以救得翻兩個人命啦，係咪先？ 假如嗰陣時架車真係壓住咗人係未死，而嗰人係需要急進行急救嘅話，你等嗰三分鐘，你絕對係可以殺到一個人。 係啊。可能已經救翻兩三個人㗎啦，係咪先？ 你 even 連問呢條問題，你都係有問題，你明唔明啊？ 喂，依個係無線記者嚟喎。 即係當你呢個講法講得通啊！如果你話你當時真係問問題，唔係即係你呢個係一個 request 啊。係， 咁問下啫。 你直情都唔係問，你直情都唔係問題啦。你根本就係要求要多三分鐘。係 啊， 你唔係問下可唔可以要多三分鐘，得唔得啊？會唔會阻住到你哋救援？你都唔係咁問。 係啊， 你根本而家你即係喺度。你喺度狡辯啫， 你等多三分鐘啦，咁樣意思就係咁解啫嘛。佢唔係要求，佢係要，佢直情要你咁做，係咪先？ 唔係，佢好得意噶，話佢問消防員嘅意見啊，睇下佢哋有咩意見。咁意見咪就叫你收皮彈開咯，有咩意見啫？ 叫你收爹啊！嚇！ 答你都嘥時間，又嘥多十秒，係咪先？ 係啊，叫你彈開就即刻，唔使問啦。即係依單嘢咧，無線都係好鬼衰噶啦，你仲寫埋啲咁嘅嘢。狡辯啦！之後嗰個叫做係嘛？即係之後嗰個官方聲明。不過袁志偉，唉，即係請親都唔係好人嚟㗎啦。即係上有好者就下必甚焉係嘛？上面嗰個咧係一隻狗嚇，咁啊下低嗰啲記者咧都自然都係唔係好人嚟。 你仲邊有？而家你啲新聞從業員嚇，啲媒體仲邊有？仲邊有 integrity 啊？ 冇啊！真係冇。唉。 即係指意你哋去報導，真係大鑊。 冇啊！佢啲報道咧衰嗰啲咪全天候抹黑你咯，係嘛？佢哋咪做得政府打手咯，係嘛？ 無線真係好過癮㗎，即係講鬧開真係鬧埋，即係有時咧有啲嗱泛民議員出嚟講嘢咧，就吸到得翻十秒八秒，即係可能。 係啊。 跟住咧，你哋嗰啲乜湯家華 啊？哦，嗰啲長時間㗎。 即係你一大堆嗰啲咩物體出嚟講嘢咧，你就播完又播，播完又播，你個講聲講咗播嚟播去播幾粒鐘都播見到湯家華，喂，好難頂啊！救命！ 仲有一樣嘢啊，而家我都忍唔住再講翻啊！2015年啊，11月啊，區議會選舉啊，記唔記得個無線做到啲乜嘢啊？嗰陣時《頭條日報》咧就屈啊譚香文，跟住咧佢無線啊喺選舉之前嗰兩三日啦， 東張西望， 連續三日啦，東張西望就報譚香文就幫手埋抹黑，喂，你都做埋中聯辦嘅打手啦，無線連東張西望都加入啦，嚇、啊、你哋個台邊有台格噶，成個台都係叫做咧雞鳴狗盜係嘛，都係呢啲咁嘅鼠竊狗偷，你尤其是袁志偉，唉，冇一個好人。 唉，咁啊，嗱鬧完兩件，仲有第三單嘢要講。 哇！依單仲離譜喎，我發覺。依單係仲離譜喎，咁啊話咧，話説咧嚇，星期日發生嘅依單嚇， 星期日係，即係星期六緊接住車禍，跟住轉頭禮拜日又嚟多單啦。 係啦，咁依單車禍咧就有曬片啦，有架嗰啲警車就耷停咗架私家車，跟住眨下眼都唔夠十秒，後邊咧就有架車嘣撞埋嚟。咁啊！依單嘢咧就係咩事啊？你講講啦。 即係最初咧，其實單新聞就係話，即係有架私家車就俾警方截查嘅時候就走啦，加速離開。 係。 咁最後就釀成車禍，就兩名一名乘客，一名司機，就兩名人士 死 亡。 五傷。 咁咧，呢單嘢後來咧就有好多片流咗出街，佢就係當時嗰啲私家車個車 cam 就影到。影到原來發生咩咧？影到就係前邊就有交通警入停你嘅車， 係 轉眼間唔夠十秒之內，後邊就係一架極高速揸上嚟嘅車，因為收制唔切就撞咗埋嚟，就發生呢個嚴重嘅車禍。 係咁啊！依單嘢咧，其實就講穿咗，就差佬咧就利用一啲無辜市民咧，就做人肉嘅路障啊，路博就阻止依架車繼續行。喂，你做嘅嘢咧，我即時諗起一個職業。 係，係咩咧？ 叫做解放軍。 嗯。 因為咧，以前咧，國共內戰係點打嘅咧？點解國民黨會輸得咁徹底咧？因為唔夠你哋解放軍咁叻啊！點解叻咧？就係將嗰啲孤兒寡婦推曬上前線。喂，國軍想射，掃射都射唔落手，打到最後。器械寧願唔打，喂點殺得落手啫？第一排 就係老人家，全部70歲以上嘅。第二排就細路仔，第三排就係嗰啲叫做地主，到到第四排係冇著衫嘅女人，嚇將呢啲人拱曬上前線，你根本殺唔落手。唉，即係咧，你而家差佬咧，哦，原來回歸咗啦，人心回歸咗啦，喺差佬方面學埋學曬大陸啲嘢啦。喂，香港嗰啲俾你截停啲車嗰啲，全部納税人嚟㗎。他哋交税多過我哋㗎，因為有養車嘛，又俾起碼俾煙疏排費啦，係嘛？道路使用又要交税啦，好多嘢使咗嘅錢係嘛？ 嗯，即係成件事個起因你可以睇得到，就係因為截停咗啲車之後先至發生嗰個車禍。 係啊， 冇人可以講到，或者其實甚至乎都好清楚，就係其實多數如果你唔係截停嗰啲車，其實就唔會發生嗰個碰撞。 係，冇錯。 你係有好多其他方法去另一架在途嘅車。即係歸案噶嘛，你唔一定要當場截到佢啊嘛，你而家唔係 terminator 啊，大佬，你拍緊 terminator， 一定要截到佢做乜嘢啫？你有佢車牌噶嘛，你有佢其他方法去，你再喺其他第二條路嗰度截 roadblock， 諸如此類，要做好多其他方法噶嘛？點解你唔係咁做咧？點解你一定要喺粉嶺公路度截咗佢咧？ 即係咧，如果將來啊發生嗰啲叫持械劫案啦，咁啊有一堆賊咧向你嘅方向走咗埋嚟，你係咪擁一堆市民出去擋住啲賊咧，令到佢哋唔敢開槍，又或者開槍打唔中你咧？ 嗯， 我覺得佢哋會就咁做喎，係咪啊？你覺得差人會唔會咁做啊？ 嗯， 喂，從 唔係今次係冇分別嘅個情況 係一樣啊。 喂，今次俾後邊嘅車撞上嚟，那個司機即係冇死到啫，但係都受重傷。啊、你即係你，如果有人咁樣死咗，你其實同謀殺有乜分別啊？ 係啊，那個差佬就等於謀殺咯，係嘛？喂，你嘅動機係想利用人肉做盾牌，幫你做盾牌嘛？係咪啊？你同街邊有賊嘅時候，你捉過啲路人嚟幫你擋子彈，有乜分別啊？係、一樣， 真係冇分別啊！真係幫你唔到啊，完全。你直情係唔係間接？你直情係直接導致呢件事嘅，基本上 係。你係啊，即係見到人開槍啊嘛，都拿住啲劫匪拿住 AK-47，你咪喺街邊捉個阿婆啊、阿嬸啊或者阿伯幫你擋子彈咯、啊，或者捉個壯丁都好，你差佬嘛，人哋唔敢拒絕你嘛，係咪啊？你咪咁做啊。 嗯。 喂，將來我哋納税人覺得好喺香港好危險喎，平時唔會發生呢啲事啊，係咪啊？ 跟住你仲要出嚟話。跟足安全指引，要保障市民安全為大前提。喂，你知唔知自己講乜嘢啫？ 你點樣保障市民啊？哦， 就係你做完呢件事，先至有人命傷亡發生咗啊！你仲好意思出嚟講話咁樣係跟足指引冇程序冇錯，保障市民安全你都講得出？ 今次俾人撞嗰個咧重傷啊！嗰個司機，喂，佢第日如果做唔到嘢，你真係養佢一世啊！喂，真係你啲 cam 差佬啊！如果喺外國啊，呢啲係短翼咁 cam 嘅。如果喺美國發生嘅，真係短翼咁 cam 嘅。喂，美國有個警察啊，係喺佢嗰個唔係正式差人嚟嘅，係校園警察嚟嘅，攞住啲胡椒噴霧噴一個學生，行過啲學生坐喺度，佢就噴嗰、那個俾人索償一億啊！嗰、那個，嗰、那個差佬啊！喂，你香港如果你話如果真係跟正法律，告都告到你破產啊！ 即係唔係 警察不賠咧？ 大家即係唔好搞錯件事，而家唔係針對差人嘅問題，而係你今次差人係真係做錯嘢啊嘛！你今次呢樣嘢係好明顯係直接促成件事啊嘛！ 係啊， 跟住你仲要撲出嚟話自己做得啱啊嘛！你唔係首先話出嚟調查發生咩事啊嘛！你係撲出嚟唔使查啦。總之我哋跟足指引啱曬，保障市民啊嘛！ 喂，依個邊個阿 Sir？ 依個要咩鑊嘅喎？嚇？ 直情要負責啦！ 你負責喎，你原來你覺得咁啊冇問題啊？喂，咁第日肯定噶啦，唔使講噶啦。納税人咧，原來係你嘅沙包嚟嘅啫，原來係你嘅避彈衣嚇。出邊咧，如果槍林彈雨就唔使指意你差佬去做嘢噶啦。哦，有市民喺度，咪揾市民嚟擋子彈咯，打死曬啲市民，我咪出嚟捉賊咯。又或者從市民嘅身上開槍射死個賊，咁我咪有保障咯，係咪啊？ 係。同埋都唔係第一次啦嘛，因為之前都發生過啦嘛，喺屯喺呢個觀塘繞道上邊阻截非法賽車，咁啊撞到架的士應該係，已經試過噶啦。 係喎，但係嗰次就唔係好嚴重，因為始終非法賽車唔係攞命噶嘛。咁但係今次，喂嗰、那個車上面嗰啲可能係危險人物嚟嘅，因為佢話呢個疑犯咧係有以前有藏毒同埋販毒嘅案底嘅好似。咁、可能咧車上有嗰啲 違 禁品或者有毒品啦，咁所以咧就真係亡命同你搏命啦，咁所以咧好谷促咁揸架車避開你差佬，點知你用呢一招，咁佢撞埋嚟兩個死曬啦， 即係佢兩個喺嗰架拆車嗰度，嗰兩個死曬啦。咁但係你撞傷咗幾個人啊嘛，俾你撞嗰啲。 同埋你揸車嗰個人可能係有案底，咁你個乘客咧，而家其實嗰個人係咩人？死咗，其實而家都冇人知嘅，即係個責任你唔可以推得咁一乾二淨嘅，因為如果唔係你咁樣做咧， 佢哋唔使死嘛。 基本上佢哋可能係就一甩。咁我當然唔係贊成去逃脫啦，但係可能就唔會發生咁嚴重嘅嘢。 唔係啊，你而且你係利用無辜嘅市民嚟做人盾啊嘛，依、這個係嘛、 嗯？ 你講到咩都唔啱啦，講到邊度都唔啱噶啦。喂，香港地都話普通法係寧枉無縱啊嘛，係嘛？唔係寧縱無枉啊，係嘛？都就算俾你走甩，俾有罪嘅人走甩都好過冤枉無辜嘅人。你而家咧，喂，為咗捉兩個都未定罪嘅人嚇。 嗯 死咗，仲要令到有五個市民受傷，嗰五個無辜市民，喂，一定要索償呢單嘢。 喂，講真啦，其實係咪真係有嘢都未知添？其實 係啊，而家都 可能係冇嘢㗎。其實普通法有案例講過，一個逃跑嘅人未必代表佢有罪㗎。係 啊，我驚啊嘛，係嘛？都唔知道你係咪好人係嘛？哦，你叫我唔好行，我咪行咯。我驚你唔係壞，即係可能係壞人嚟㗎嘛，係咪先？ 即係咧，而家個香港倒退到一個地步，係我唔知點講好，唉，即係。事隔幾年、啊、即可能好似呢個咁嘅屈文記話齋嚇，過咗幾年，即香港變咗到啲咩樣咧？我都唔識講啊。 咁啊，呢節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咧要下一節翻嚟再傾啦。 好。